哟，您这节目我猴猴看，猴猴跟您一块哭，我真佩服您。挺没劲的事搁他嘴里一说，怎么就这么感人？嘿呦，您坐我的车，嘿，您坐我的车，传出去也光荣。倪萍做面壁，符合您一贯的追求。 好好好，您应该做面壁。哎，面壁好啊。 嗯， 面壁视野开阔，前面没鼻子，看什么都能透过来，是不是？哎，就是说啊，您别赶上撞车。撞车对您也没有生命危险，顶多就是缺胳膊少腿儿。事故率是在30%几，也就是说您坐两次车不见得碰上一次。再者说了，就像您这样的缺胳膊少腿，顶多我不主持节目了。像您这样的人，您说到大伙儿谁家，谁不得拿您当亲人养着？ 对对，您坐他那车，他那车即使经济上蒙受点损失，也是值得的。他那车有空调，只是别赶上堵车。一旦堵了车，他那皇冠的计价器是嘣儿吧烂蹦，冷气再足，您都得出汗，您说是不是？堵车是小事，堵心呢，再把您心脏病勾出来，观众该多痛苦！倪萍同志，你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被人民缅怀的人吗？ 哎，对不起，师傅，师傅，你们搞错了，我就到门口买包方便面，真对不起，对不起。 哎，你别走，别。搅和，搅和，谁也拉不上。 你多余拦他，他压根儿也没想坐咱俩车，他是等您下力呢。 啊， 他今天是一私事儿，你说这里边到底不？我跟你说， 你说， 你呀、啊、还嫩点，他坐你的皇冠吧， 嗯， 他心疼，坐这面的吧，他跌份，甭说他了，他们文艺界全这毛病，你注意没有？ 嘿，嗯、 中央电视台门口一水的下力，那都是给他们这些人准备的， 啊。哎呦，现在有些事儿我真说不清楚，也弄不明白。 哦， 每天早上起来呀、啊， 嗯， 我不敢睁眼，一睁眼就感觉欠人200多块钱，我也算个大龄了。 嗯， 人家搞对象都花前月下，我那女朋友见天晚上陪我一块出车扫马路，最大的享受， 嗯， 就是趁换挡的时候拉拉手什么的， 比我强多了。我那女朋友就经常的责怪我，说你是不是不爱我？那为什么你俩眼老瞧着前边，从来不深情的望我一眼，跟我那样一下？我说我真想跟你就那样一下，我就怕我一跟你那样一下，我那车立刻就跟前面那车就那样一下。 说实在的，领这一份还挺有情趣儿，是不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嗯， 这活不好练，我真不想干。 不，你还千万别说这话。现在还断着行驶执照，没车开着人有的是。你说你今天下午交了车，明天我就开你的车去，你信不信？ 啊， 你比别人强多了，你知足吧你？ 还有不如我的？ 你就说我吧， 嗯， 咱们比比，啊？ 就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叫什么人啊？一听说别人不如他，立刻就平衡了。怎么跟我一个毛病啊？ 哎，倒车。 哪儿啊？ 飞机场。 你去吧。 你去吧。 不，今儿我车份大了。 你去 不？ 我你赶紧 不你去你去， 我等人。 不是等谁呀？ 我是给倪萍包车呢。 给倪萍包车， 你赶紧走，他是要面子的。你什么时候一走，滋溜，他 真的 拽上来了。 那我可走了。 他平常就做面子。 行行行，我走了。好，下次再聊。 没错， 走倪萍啊， 赶紧去。 哎，好嘞， 没错，等倪萍。 哎， 我亏心不亏心的我？倪萍什么时候坐过我的车？这胖子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给倪萍包车有什么好处？就他那种人坐车，他从来就不给钱。他把我当他们家先生了。 同志们，您跟大伙儿说什么呢？ 我说，您坐车，您坐我的车，你从来就不给钱， 是吗？ 那我该多幸福啊！ 上车吧， 包我的车， 包车， 谢谢。你上哪儿？ 他上哪儿？ 他是机场，你呢？ 我，法国。 那我得先加点油去。 娱乐大篷车，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近几年有关汽车的相声中最有特点的数一数啊，要算是李金斗李建华合说的那段《新夜行记》了。这段相声由李金斗的徒弟方清平创作，是李金斗非常喜爱的一段作品。在一场纪念相声大师侯宝林诞辰90周年的演出上，李金斗和李建华表演了这段《新夜行记》，当时现场的观众反响强烈，听着观众发自心底的开怀笑声，舞台上的李金斗的眼睛都有点湿润了。说到这儿，就请您来听这段《新夜行记》。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还是在这儿只能给你播放精彩的片段，还请各位多多的包涵和谅解吧。 你不让我放，我不放啊！我放楼道去，你管不着吧？ 你这叫乱停乱放。 第二天出来一看，坏了， 怎么？ 自行车没了， 丢了， 肯定是丢了， 丢了， 丢了， 赶紧报案。 报什么案呢？这么一说，你就不是骑自行车的。现在骑自行车的北京人有几个没丢过车的？您说是不是？丢就丢了，是不是？哪天在马路上看见哪车没锁着，超过再骑，自然规律。 行了，我算明白了，为什么老丢车？全是你们这种人闹的。 甭来这套，算了，不骑车了。 那怎么着？ 不骑了。啊，赶上时髦，买辆汽车开开。 买汽车？ 哎， 你有钱吗？ 你不知道，入关了。车都落钱了， 哦， 买辆车， 买辆车， 哎，花了这个整，这个零， 45000， 450， 450买辆汽车， 这是旧的， 哦，二手车。 什么叫二手车？ 就不是你先买的，人别人买了使旧了，卖给你了， 哦，这叫二手车， 二手车。 那我这是没手车， 怎么叫没手车呢？ 他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嚯，这可有年头了，这，哎呀。这车还能开 啊，还差不多，差不多。啊，侯宝林先生说那自行车是怎么着来的？ 那是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完了，我这车也不含糊。 那么你这汽车是？ 除了轱辘不活动，哪儿都活动了。这个 要散架， 没事，休息休息。 进大修厂？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老王头，在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求老爷子帮帮忙。 像修自行车的，他能修汽车？ 人家懂机械，年轻的时候干过。 年轻时候干什么的？ 卖烤白薯的。 那跟那机器还不是？ 当然了，他懂啊，他知道啊，哪个应该加进油啊，哪打足了气啊，哪不合适，拿那个挂烤白薯那钩给我这么一拧，差不多。 还是修自行车这一套。 哎呀，差不多，成了。哎， 这刹车怎么样？ 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那可危险 啊！没事，没事，捏闸的时候使点劲全有了。 哎，还是自行车。 哎呀， 这安全带有吗？ 没有安全带。 那不行 啊！ 警察看您扣分儿， 扣什么分儿啊？我爷爷是电工，嘿嘿，有一个电工包，我把它背上正合适。 这什么主意这是？这转向灯怎么样？ 没有啊？ 那怎么办？ 没关系，买俩手电绑上 啊！ 哎，这边拐弯摁这边，这边拐弯摁这边，嘿嘿，两块一边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怪物了这玩意 儿，哎呀，还成还成，哎哎，坏了， 怎么 坏了？没有挡把， 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有办法，我说亲爱的，把咱们那炒勺拿出来， 那干什么？ 往上这么一插，噗，正合适，挂上挡就走， 真能凑合。 哎呀，视线还不错啊，什么都看得见， 玻璃擦得干净， 哪儿啊？根本就没玻璃。 那是看得清楚， 哎，贺灵啊， 贺灵， 小风一吹，好， 好， 好，今儿是星期六，找几个朋友，走，飙车去， 就您这破车还飙车呢？ 这有什么呀？星期六嘛，高兴嘛， 哦， 这出去有奖， 什么奖？ 周末喜相逢， 这叫周末喜相逢， 哎， 好好好， 哎呀，还不错啊，哎，差不多，约几个朋友，坐好了啊，打车了啊，打不着，打不着， 没修好， 没办法，没办法，有办法了。我说亲爱的，上后面推着点，我一打你一推啊，哎， 不容易，还真着了。 哎呀，车就跑起来了。回头一看，浓烟滚滚的。再找我媳妇找不着了， 怎么 让烟给挡上了？等烟这么一散，好嘛，媳妇变非洲娘们了。这个， 这什么尾气？这是。 洗脸去，回家回不认识你麻烦了。这个 你甭管他了， 走，哎，真不错，嘿，哎呀， 这车开起来，回头一看，这哥几个摇头晃脑啊， 怎么那么高兴呢？ 您不知道，车跑起来呀、这车有一毛病， 什么？ 他老哆嗦、车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几位一摇头晃脑，他条件反射，车就更哆嗦了。原来叫我名字还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瞧这点罪受。 我完了，这车这车够一百迈，嘿， 就这破车开一百迈， 您不知道，那表盘坏了，实际它没有一百迈， 也就二三十迈， 都超过180迈了。 你这玩命， 这车一跑起来可麻烦了，它变兔子了， 怎么？ 它老窜呢，窜呢。一窜一蹦呱唧，这个手电掉了，一窜一蹦呱唧，这个手电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就这个还心疼呢？ 哎呀，走了不到十里地呀、哥几个不干了、停车、停车， 怎么 我们都饿了， 刚出来怎么饿了， 让我给颠的， 都颠的了下去了。 这车可不错，它消化神啊、也能减肥，嘿嘿，美容车呀，这叫、我没关系，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看那一饭馆，走走走，吃宵夜去， 靠边停车吧。 唰，这车就过去了。刚到门口，经理吃饭的全出来了， 欢迎你来。 哪儿啊？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进去，进去，进去。就这东西的劲儿，哎，不碍事，不碍事。 你得告诉人这东西是车， 哎，王海 玩是车， 没有什么危险啊。进去吧，进去吧。嚯，够火的、一个车位都没有，嘿。也没错，旮旯有一车位、到了半个小时没到进去， 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经理有办法， 怎么着， 找了1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端进去了， 愣给端进去了， 好，我看好了啊、这车丢了你们负责任， 这您放心，这路车没人会 谁说的，世界之最，世界都没有第二辆、为了保险起见，捧， 这怎么回事， 炒勺拔下来了， 哦，让别人开不了， 哎，打算开跑了，没门，扛着炒勺我就进去了，刚一进门大伙直鼓掌、炒菜的到了， 把你当厨子了， 谁炒谁炒菜、没看见吗、刚从高尔夫回来， 冒充打高尔夫的， 几位随便吃啊，报错，来来来、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怎么花那么多、 你不知道啊，几位馋呐、光啤酒4箱啊、 你也喝酒了吧，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对，一点没喝， 来瓶二锅头， 你这可更厉害， 哎， 你看 二锅头真不错，不上头嘞， 你瞧 好酒， 嗯， 几位吃美了吧？现在就可以打的回家了。 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废话，再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一顿， 再颠腾又饿了。 再见， 再见， 我也走了。 你也打车回家， 我开车回家。 酒后驾车那可危险。 不知道，现在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看不见了。 你这胆子太大 了。你兜这风美。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好嘛，拧着就过来了。 哎呀，正走着呢，头边有一平板，拉着一个大水桶，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哎，拉泔水的车，你躲开点，留着我撞着你。 你嚷什么喇叭不？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我把这茬吧。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怎么回事？ 追了尾了， 撞上了。 平板车真不含糊，滋溜就奔北边去了。歌厅啊，滋溜一下进去，也大天黑点，经理出来了，哎，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那是扎皮吗？ 看见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我就跑了。 哦， 拐弯一看不好， 怎么？ 前面是个桥，有一溜小红灯。这什么意思？ 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还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 哎，这就对了。你这什么意思？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666， 划船来了。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你到家了？ 掉桥底下了。 是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相声片段李金斗李建华合说的《新夜行记》。在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我从曲艺作品当中的洋车到汽车，跟您聊了聊其中的一些小故事。从小品与相声的题材中，我们能够听到交通工具的转变，这不也正是我们社会进步国力强盛的真实写照吗？使我们在开怀大笑的同时，更增加了一份自豪感。好了，各位，说到这儿，今天的快乐之旅也就该进站了。在旅途的最后呢，为您送上一首阿桑演唱的歌曲，叫《开车》，希望各位在开车的时候都能够平平安安、踏踏实实、快快乐乐。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叮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上一次的快乐是多久了？你走了，我的计算变差了，微笑在我脸上又被讲出了，那是第几次又说起你了？开，一个人开车是最寂寞的，但是别扭开收音机来听听歌，因为有些歌曲是很伤人的，容易就会想起你了。如果那天定了约会换了，我们就不遇上了，或许就能微笑幸福靠着比你更好的另一个，有时爱像开车，危险又快乐，遇上红灯就停了，勉强是不对的，我们都知道的，差别的是谁会先下车。